促进奥地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协会咨询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查巴蒂尔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奖章。授予仪式14号在维也纳举行。有促进奥地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协会成员、各界人士以及朝鲜驻澳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朝鲜特命全权大使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后，向埃里希·查巴蒂尔授予了友好奖章。埃里希·查巴蒂尔谈到他被授予友好奖章的感受后，表示决心今后要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支持朝鲜人民旨在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